要请讲一下说第三点。二十五先说明一件事情，就是从世间有当一下知道一个自己的掌握自己，特别是上次说的自己实现。我们说有这个事，这个事呢，然后安利了这个杯子的名牌，还全部都是事。然后我们意识就是说在这个假的上面分别就产生了这个杯子的意象，也就是这个事。这个道理就是说，这个事是有点存在，就这个依他起相，它就真实叫这个离言自寂，是要先有的。那有了这个离言自寂以后呢，我们才安立假名来寻找这个离言自寂。那有了这个假名，安立了假名以后呢，我们意识就在假名上面遍计，就产生了遍计所成效的阐述自寂。这第一个它的道理是。这个道理清楚，这个程序清楚，那后面其实都是在选择这个事情，前面应该是什么事情。那么我们在这个事件的时候，我们反复第一个不知道有这个事情的存在，所以要画个问号，我不知道这个事。第二个，你说我有边际所知，我也不知道我有边际所知，这也是个问号。那么怎么证明？自己那么就是说有一个假名，这件事情是我们确定的，事件是有各种字，对吧？好，刚刚讲要有这一个以他起象和真实那么一件事情的存在才会安立假名，对不对？所以当我们知道有假名的时候呢，我们退回来就一定要有什么有一个假名的所依之处，对不对？也没有假名所依之处，就不会安立假名。所以现在已经有假名了，就知道一定有什么假名的所依之处。所以名言自信是一大起来的一个思想是存在的。所以从这边呢，可以说来，因为世间有假名的存在，就知道有名言自信的存在。那既然知道世间有假名的存在，现在呢又有名言自信的存在的事实，之后呢，我们是什么？我们是反复，是圣人。对，那我们这个是圣人才知道的离言自寂，所以这个是我们得不到的。那么我们在假名上面做的是什么？一定是什么？遍计所知的假说自寂，因为我们的之前是不对的，所以就假说自寂是错的。如果我们之前是对的话，就没有这个，我们就在离言自寂上了。只是因为知道我们是反的，我们之前是不对的，所以知道在假名上面，我们一定是遍计它产生了假说自寂。所以用这四个步骤，我们知道，从世间有安立这个假名，我们就知道应该要有一件事情存在，有什么？有我们执着的边际所依上的假说自己的存在。结束。这个是上次讲的。那么刚刚讲的那一段。就是呢，他讲一切为假事为真实。那为什么说他讲一切为假事为真实是否定了三项？他讲说一切为假事为真实，应该是说他认为还有边际所知相。那你怎么说他否定了三项？我们来看第一个道理，就是有这个离言自信的所依处，然后呢安立假名，然后呢有了假名以后呢。变计以后产生了变计所依上的假说自寂。那现在他说，一切为假是为真实，所以这个假名是有的。那依着假名呢，所变计的假说自寂也是有的。对。但是他说，这个依止处依他起相，仍然是要是没有。这是他的理论，一切为假的理论。第二个就是他的理论。那依照我们这边的想法，这个道理来讲，你如果没有这个依止处所的话，你就不需要安立假名。了解。